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又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巴斯光年飞跃无限 to infinity and beyond， 这是我上节目之前才查出来的。 你今天一定起错床了，我觉得。 外星人一定要说这句口号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外星人。如果这个外星人长的样子不对呢，那就一定是你打开图片的姿势不对。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3D 画新闻，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山东有一位汉子发现了一个外星人，他准确的说法是说呢，他在3个月前呢，在黄河的滩边遇到了5个搭乘飞碟来的外星人，他当时正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正在电 兔子， 守株待兔啊， 对， 没想到兔子没有来，来了一家外星人。外星人结果呢，他就这个把人家给电到了哈，电到了，结果这个还跑掉了，就是有一个外星人是被电倒了，然后他就说是被电死了，另外的呢就是这个还坐上飞碟说逃回家里去了。好，这是3月份的事情，这位山东这个经营水产的人士哈，叫做李凯。 那他经营水产为什么要电兔子呢？ 因为他 是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然后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这个发布的这张照片哈，他电到的这个外星人呢还挺高的，190公分，45公斤，好像就是一个正常的，就算得上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哈，算是一个相当苗条的一个篮球运动员。那么这么一个人物，他在照片当中呢，哎，大家说看上去有点眼熟，跟这个美国科幻电影当中那些 ET 的形象还真的有一点像，皮肤是白的，脑袋很大，眼睛呢是细长条的，手指呢就是真的有点像那个斯皮尔伯格那个 ET 里面的那个形象。哎，当时说哇，原来斯皮尔伯格先见之明已经预见到了外星人长得是这个样子。好，然后他把这个外星人放在冰箱里面，还警察这个都过来说看了情况，警察第一次估计也不置可否，也没有定下来，直到 因为这个事件延续了很长的时间， 是， 对，3个月前， 直到第二次报警，他又第二次报警了，他还生怕警察不来找他，第二次报警了以后，警察来看就开始把这个事情仔细的研究了，最后呢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不是外星人，哎呀，让很多人失望了。李先生找的这个不是外星人，他自己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涉嫌虚构事实，扰乱正常社会秩序，被行政拘留5天。这个 很多人对于他这个拘捕是非常多的话想要说，因为大家都觉得 他不是拘捕， 五天拘留 啊，拘留， 拘捕，我以为是 拘捕，那也得是外星人拘捕。很多人就说哇，这个创意非常的好，他的整个故事编的除了这个外星人制作相对来说粗糙一点之外，别的部分还编得有模有样的，有前因后果。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不是因为发生在农民身上了，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普遍的叫偏见也好，就是什么这事儿一发生在农民身上，这个事情的 他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农民哈，他自称是山东滨州的农民，但是他也不种地，所以很难。 这你就是外行了，现在很多农民都不种地的，他把地这个分包出去以后，他们就靠比如吃房租或者吃收租来这个工作， 好吧， 他不需要种地， 咱们全权认为他是农民。 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农民大哥他没事干了以后整天整这件事儿呢？但他不是电兔子，就像你说的不种地，不是电兔子，就是伪造了一个外星人被自己电死的这么一个事件，而且是2次这个请警察叔叔上门来勘察， 对， 他完全不害怕自己被揭穿， 对， 他是不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他不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是一件玩笑。 很多人就说你编造一个外星人的这个故事是干嘛呢？ 对， 我觉得首先可能有必要，精神科需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比如说有幻想啊，或者说有一些精神压力啊，产生幻觉啊。那当然，另外有方面，有人会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说，哎，他想红嘛， 对不对？他照一个外星人的这个故事，他还在微博上自己这个公布出来， 嗯、 这不就是可以有一个出名的这么一个机会？ 他的确红了， 嗯，他的确红了， 嗯、 这个然后也进了拘留所、 嗯。 但是我就在想，之前周振龙的这个 振龙拍虎 、嗯，他还是有一些利益动机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比如说跟当地的旅游事业会有一点关系， 嗯、 大家会真的可能为了去看华南虎，我跑到这个陕西的这个小镇子上去。但是这次在黄河边上，你就说我在这里 电，有人去吗？有人 电死了外星人也不见得会 有 人去吧？ 去看吗？ 嗯，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事情啊，很多律师他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看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两个律师， 嗯、 有一个人他就说，李某的行为就是自娱自乐，不违背道德，不违反法律。一个人闲得无聊找点乐子有什么错呢？ 嗯、 扰乱社会秩序根本就是欲加之罪。 没有人，没有人被他扰乱，大家情绪都非常正常。 警察叔叔被扰乱 了，警察说 了 你是扰乱社会秩序 啊， 否则你要有一个理由把他给逮起来。 在这是浪费警力，你像你报警的话，警察就要出警嘛。 嗯、 那警察可能 耽误其他事情， 本来可以抓小偷的、抓罪犯的，结果跑到你这儿来看你假造的外星。 所以说，你觉得他被行政拘留是主要因为报假警？ 浪费纳税人的钱。 嗯，那还有一个律师他就这样说，他说李某无中生有，编造事实，糊弄公众，居心很难界定。 对， 李某自称 居心很难界定这一点。 对，他说他自称做外星人呢，相信是为了让更多人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嗯、 对于孩子是不是有误导呢？类似的造型会不会对人类造成恐惧感呢、 嗯、 你知道为什么第一次那个警察到他们家去，然后他说这个东西我没法鉴定，没法判？警察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不判你、 啊、 我也不抓你，就放过他了、 啊、 是因为他不依不饶的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公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警察被他惹毛了 才后面事情才有这样的一个发酵 啊。 那因为为什么警察当时有这么犹豫的一个态度呢？我也看了很多分析文章，就因为现在大家没办法证实没有外星人的存在。 对， 你这个东西 恐怕这个警察心里也在想，万一我真的哎，就像之前那个西安的村民、 嗯、 从这个井里面找出一件出土文物、 哦、 说是肉灵芝这个我估计当时警察也费一大劲， 土茯苓之类的东西 说是肉，对，说肉灵芝土茯苓，后来发现就是一个其实被这个弃置的一个性玩具、 哦、 啊，一个橡胶的这个事情呢是又有幽默感又有戏剧性、 哦、 还有一点讽刺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但是在山东的这个事件里面呢，我估计警察开始也犹豫了一下，他估计每个人都得问自己一个问题，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好像在说外星人的时候，有的人觉得是天方夜谭，有的人觉得是这个无稽之谈啊，根本是开玩笑。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当中除了地球上有生命之外，其他的星球上是不是存在着生命？ 嗯，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啊、远远咱们这儿你阅历最多。 什么叫我阅历最高？ 好， 见过外星人， 我见过。 您见多识广，请您先 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好，你说吧，你相信吗？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认为有可能吗？ 这就好像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大陆？ 嗯， 在你没有发现到这个大陆之前呢，你不能够说你知道相信或者不相信，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嗯，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嗯 嗯， 为什么呢？你有理由吗？ 因为我们这里面讲了很多，都是我们一说外星人的时候，已经就是认为它已经是高等生物了。 嗯， 但实际上有很多情况下可能根本不是高等生物， 可能是爬行动物， 只能是在另外一个星球活着的那种微生物。 对， 它们可能是一种生命，但是不见得智能比人类高， 不见得能够造飞船，然后驾着飞船过来到这个地球来，然后被你电死。 啊，好，这个燕婷我就不问你了，我们来问一位这个科学家，不对，其实这个是怎么说的，民间科学家哈，加菲众王众。王仲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加菲，这个今天找你哈，不是这个请你给我们叫什么证实这个外星人，是发现你最近干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事儿，还被这个 NASA 的中文微博转发了、 哦、 我看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是你计算出了一个火箭的轨迹对吧？ 啊，对对对，这应该是上个月的事情，5月13号那天晚上有很多人目睹了这个 UFO 事件。 嗯， 然后我在当天晚上呢就通过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些照片，然后把这个 UFO 的大概的方位置计算出来了、 嗯、所以我看到你的这个计算结果，你最后算出来是这个火箭或者说这个不明飞行物哈，是从梁山附近的这个位置发射出来的对吧？ 是，对， 所以这个跟最后应该是从西昌 发射的，这个实际的误差你有计算过最后差了多少吗？ 是实际上的误差大概是有几十公里远吧，应该 几十公里啊， 已经很近了。 你这已经够得上朝鲜导弹的精确度了。 是啊，因为当时主要是这是一个大数据的行为，首先是在微博上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UFO， 并且把它拍照拍下来了。 嗯， 然后当时有一张照片是从香港，应该是香港的观测者。拍的一张照片呢，有非常清晰的周围月亮和地平线的这么一个参考系。 嗯， 那通过这些参照物参考系呢，就可以算出那个 UFO 相对于月亮的角度。 嗯， 而月亮的角度呢，又是非常容易去从这个网上去查到，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月亮是在哪个方位的。 嗯， 那月亮的这个大小呢，又是确定的，所以说可以通过它和这个 UFO 的角度关系来推算出这个 UFO 大概的这个方向是哪个方向。 嗯， 那在地图上就可以做出一条线来，然后通过不同的照片收集不同的信息，然后 我不得不感叹一下， 你看这个世界终归是理科生的哈。我要告诉你， 听说你是厦大的。 啊，对对对，别吓唬我。 好，这个UFO 的这个事情哈，我看到了你的分析之后，我就觉得你就把一单本来不太靠谱的新闻事件呢，变成了一单靠谱的新闻事件。很多 学来分析。在第二天的时候，中科院就已经发布消息说呢，这的确是中国发射的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卫星是从这个西安卫星 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对对对， 是我看到这个科学院的正式的说法是在5月13号晚上的9点。他说进行了一个叫做探空火箭，高空探空火箭，然后后面还列了一大堆这个我不是特别明白的东西。那他就说这个是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也就是之前大家很多人看到这个哈，第一反应说啊 UFO 看到这个外星人了，看到飞船了。所以说啊，你一开始在进行这个分析的时候，你的推测是什么？你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 UFO 来进行分析的呢，还是你一开始就认定它就是可能是一个火箭？ 我觉得第一是从全国这么多的范围之内都看到了这个 UFO， 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和其他的 UFO 事件很不一样的一点。 嗯， 因为平时我们在说所谓的这个第三类接触， 嗯， 经常看到 UFO 啊，或者有一些外星人的这个目击报告之类的，是缺乏足够数量的证据的。 嗯， 那在整个差不多是大半个中国吧，都看到了这个 UFO， 说明这里头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可以确认，并且可以通过理论上的推算去搞清楚的。所以说我就算了一下它的方位，那正好算到它是在卫星发射中心附近，也符合火箭的那个上升的时候那个尾流的形状，所以说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并不是一个 UFO， 是一个确定的飞行物。对， 嗯，好，这个估计这样的计算啊，应该是有科普的意义。我看你上面列举的这个方法很有意思，一个是当然有一些这个，我看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数学的，包括这个物理的这个计算的方式，还有一个你利用了很多网上可以找到的工具，对吧？ 嗯，是是是是， 这种工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是，如果你搜索这个叫 Satellite Calculations 的一个网站呢，就可以算出一个在线卫星的计算器，它可以算出来。这个不仅是卫星，而且各种天体，比方说太阳和月亮，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上的方位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嗯， 这些工具可以说在以前呢，我们并不是每个人手上都有的。那现在有了互联网，包括这么多的大数据，然后你去处理这些大数据，就可以更容易的发现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我知道你现在在这个果壳网是经常给大家解惑，是不是？就是 体验官 体这个，经常有些人问一些啊，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一定有人问过你们外星人这回事儿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回答？ 嗯，是这样。那普遍上来说呢，科学家们的想法都是比较实际的嘛。那肯定是出于从一个数量上去考虑。那在宇宙当中，一共是有1000多亿个星系，光星系就有这么多。那在我们所处的银河系当中，又有1000亿到2000亿颗恒星。所以说，整个的宇宙里头的恒星数目，可能就是在10的22次方这个数量级上，就是说一后头要排22个零。对，那这么多的恒星，每个恒星都可能有一些行星，对吧？围绕在它周围，就像我们太阳系，像我们的这个九大行星一样。那在这些恒星周围呢，这些 行星上就很有可能 有 生 物、生 活着跟我们类似的碳基生命。那这只是碳基生命而已，我们没讨论到比方说科幻小说里头经常提到的硅基生命，包括这个光基生命，靠光就可以生活的一种 光基就可以生 对、那当其实这个只是考虑碳基生命的可能性的话呢，在这个宇宙这个尺度上，我们能观测到的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恒星，那可以说可以从科学上角度而言，不能说百分之百一定存在， 是有概率的， 这种可能性是相当相当大的。对，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可能每天忙活地球上这摊子事儿还解决不了呢，知道有或者没有外星人，对于我们在地球上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吗？ 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外星人这个非常让人感兴趣，但实际上知道外星人和存在意义并不大啊，只是解决了人类内心当中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孤独感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宇宙当中唯一的存在，是不是有这个智慧有生命的唯一的存在的问题。那从地球上来看呢，已经有那么多的生命，如果说这个星球有价值的话，我认为这颗星球，我们所在的这颗星球的价值就在于这些生命的存在。那如果你能感知到宇宙当中有另外一个星球，它也有生命，不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至少可以证明了生命的形态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在这个宇宙当中哪一个角落都是可以产生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这个发现外星人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不能够进行沟通，甚至这个奢求一点说，可能是友好的沟通，甚至合作的可能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在一个特别大的尺度上，它离你非常非常远，可能在有生之年，甚至过了几百年，我们都没有办法实现正常的这种沟通交流的话，那其实只是知道对方存在，意义的确是对于今天生活的人们来说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好，王总，最后一个问题哈，有人说这个如果让地球是主动去发出信号去寻找地外文明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因为可能暴露咱们的位置，这个会 看多了， 这个会遭到这个恶意的这个接触，你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 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人类其实在99年、01年和03年已经发起了3次大规模的这个叫做 METI 行动。以分为两种，就是寻找外星人的思路呢，是分为 SETI 跟 METI。SETI 所谓的就是就听了，对，就我们去看一看，在这个宇宙当中，能不能有一个外星的文明，它用什么作为标记呢？说是它能发出电磁波，就相当于大家在做广播。那这个人类的发明无线电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那人类的这个电磁波大概已经到达了100光年的这个位置了。那其他的一些外星上，如果说是他们也能够掌握这种电磁波的技术，他们也发出了无论是广播啊还是这种无线电通讯，那也有到达地球的可能。所以说这种听得到外星有无线信号，有规律的一些是带着某种信息的信号，这个可能是说明是存在外星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METI 是主动向外去发送信息。那我刚才说的这个99年、01年和03年呢，3次行动，有叫叫做这个 Cosmic Call One， 这是第一次宇宙呼唤，然后第二次是叫青少年信息，第三次是叫宇宙呼唤二。是由这个美国、俄罗斯和加拿大联合发起的，这三次发射的目标离地球都要近的很多，差不多是在32光年和69光年之内的一些人类觉得可能是有外星人存在的一些恒星系，那向他们去发送一些这个电磁波特定的一些信息。这个发射的地方也很有意思，是在南美洲的一个山谷里建了一个2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射电望远镜。对，那在中国马上要在这个应该是07年就开始的一个计划，是要做一个3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射电望远镜，也是通过它来进行这种 METI 的活动，就是向地外有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去发射一些信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但是最近 所以说就是咱们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在主动的寻找外星人的，对吧？ 是，对。但是最近包括像三体所提到的这个黑暗丛林法则， 是 包括也的确有一些是像这个霍金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著名的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霍金表示担忧。 对，他也表示担忧，说遇到这个外星人呢，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去惊动他，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去考虑的。他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我们总是怀着那种麦哲伦、哥伦布去发现这个新世界的这种感觉，去探寻地外文明的。但是谁又能确保我们不是当年在南美洲生活的那群土著呢？ 嗯，好，这个是。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外星人有风险，探索需谨慎。好，谢谢王仲，谢谢加菲。好，谢谢，拜拜。好，这个王仲给咱们 好长见识， 下课了吗？ 科普了一下，科普了一下。好，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好，咱们先休息一下，消化一下，接着回来。刚才王仲就提到了这个黑暗丛林理论，这个最近在小说上非常的流行，但是是有现实意义的，咱们回来讨论一下。好的，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刚才听到这个王仲给咱们解释了哈，从这个科学爱好者，或者从其实也有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霍金就说了，如果说这个作为地球上的人类啊，你们太卑微了，往外去寻找外星人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呢很有可能会暴露了咱们的这个位置。刚才王仲有提到一个叫做黑暗丛林理论，好，这个是其实是来自最近在内地非常流行的一套小说，叫做三体。三体呢，这个是一个科幻小说，我开始呢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我之前并没有特别 文科生 特别热衷于读这个哈，但是我读了这个科幻小说之后，我觉得它还是挺给人挺大的启发的。虽然说我们觉得通常有一个印象认为科幻小说就是编故事，但这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现实的，比如说有一些社会学的逻辑，它列了几个道理证明为什么不应该主动的去寻找地外文明，说这个地球。他说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就是每个人首先就是每个文明首先都得自保。第二呢，文明是不断增长和扩张的，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也就是说这个你会变强，但是资源会有限，因此呢就会产生文明和文明之间互相猜疑的这么一个问题，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对于所有人来说最合理的一个预期或者一个行为，就是你当你发现一个陌生的你第一次接触的不确定的文明的时候，你首先会去攻击它。 嗯， 这是这个黑暗丛林理论的它的一个这么一个逻辑的基础，因此它把它适用到现在地球的这样的情况来说，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主动的去探寻地外文明，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就会给我们制造很多危险。这样的说法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支持，其中就有刚才王仲提到的霍金。 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我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 bug。 嗯，为什么？ 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公理是基本上肯定的话，那现在地球上早就应该是打成一锅粥了，是，就是每一个地球上，其实你把你说大一点，每一个星球上的文明，你可以缩减成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大陆上的这个人。 嗯哼， 对，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你发现就是美洲英国人还有那些最早开始大航海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到处掠夺到处侵略的。 嗯，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丛林法则的话，它应该是不断扩张到把对方消灭，完全消灭掉， 嗯， 然后以最后这个达到这个他自己的完全的扩张， 嗯， 但最后你会发现他是不是这样的，最后达到一种均衡， 嗯， 然后最后是大家试图坐下来去谈判，然后如何共享这个资源。 嗯，也就是说你这个假设你认为这种零和游戏的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对，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嗯，如果这个是个公理的话，那这个地球现在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 应该是一种其他一种样子。 念停了。 我觉得这个黑森林理论啊，就是你黑森林法则，你首先一开始 黑森林不是蛋糕， 现在到饭点了，你首先一开始要想到的时候就要承认 就是你从某种程度上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的外面的世界会有一种外星的生物存在，你首先要承认这样的一个原则所在。 嗯， 所以 他这里说的是有一种可能性，不是说一定或者 对。但是如果你觉得如果有一些特别偏激的人，或者是特别有自己观点的一个人，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外面的世界是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的，那这个就、那这个理论就不存在了呀。 所以你觉得这个外星人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真的有一点信仰的问题， 就类似于今天很多的时候对于人对宗教的一种关系，这我发现确实是一种 这样 的情况， 有一点这样 子的关系。就好像我如果 都不承认会有， 对，有的人 连这种可能性都不应该存在。 我们可能互相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只是聊天好， 我不知道，不了解像基督教啊、这样子一些人，他们是不是会，我不知道他们的就是教义里面会不会就是否认这个外星人的存在，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没有外星人存在、这个世界是，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他没有任何讨论的可能性，他就是相当于一个宗教是一 个 宗教的精神， 根本不存在的话、那后面一切的推演都不存在 了。 这也是我觉得今天在我们一说到外星人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我跟他在讨论一个宗教问题、就是你建立在你信或者不信的一个问题上、 因为你没办法证实嘛。 对，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刚才王仲也讲的，就是说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你没有办法证明它存在，目前也没有办法证明它不存在。 其实刚才王总讲说这个到底发不发现外星人对人的生活没有现实意义，这点我其实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今天光是我们三个是大外行、已经就这件事情在这里讨论了很久了， 是， 而且每个人有各自的观点和立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我们之间有一些彼此的观点的交锋。而王仲自己呢，就当天那天出现那个探空火箭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来计算一下，用我自己的这个能够用到的计算工具来计算一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就会得出一个，就是在你看来，就是以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已经得出一个很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方位的一个结论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对外星的一个探索和一个探测，对外太空的一个探测，它其实激发了人类的很多脑力的这个激荡。而且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科学技术都是当时这个苏联也好还是美国也好，他们在搞这个登月和这个外太空探索的这个时候发展出来的这种牙慧儿。就比如说我后来研究了一下这个微波炉，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太空舱里面加热的东西需要的，然后现在应用到我们这个生活周围了。 是， 所以这种对外探索实际上是给人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往外探索的一个疆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的激发出很多好的 idea、好的技术和科学，甚至你这个探索宇宙，你的物理学基础也可以，就是靠这样一种信念，就是我相信外面有这么一层世界需要我去探索，你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像燕婷说，有很多人他根本就不相信，我根本就不需要登月，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探索别的地方，那可能很大一部分这方面航天航空它天文物理方面的这种科学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所以首先得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对，你有一个目标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信仰对于很多像这个天文学的那些学天文学的人，我觉得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信仰。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要学这样一门学科呢？我觉得在他们的观点有可能， 说我不觉得哈，我不觉得所有学天文学的人都必须得首先相信有地 外文明。不一定是说 他会 对外太空， 你会想这个问题， 充满着好奇，他才会想去探究吧。 刚才那个王仲说的，就是说这个地外文明哈，对于地球上的人来说有一个什么意义？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就是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天外有天，且不说人外有人，就是有一种我们现在说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You are not lonely 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感觉。你说真的对我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我觉得未必。好，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 你不要太实用了。所谓实际意义不是你的账户上多一块钱、 真是对、就在这种实际的层面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你在心灵的层面，比如说我去看一些这个讲比如说霍金他的这些科普性的著作，他的专业著作我恐怕是没有办法看懂，但是他的这个 时间简史也是看不懂的、 好，他的科普性的这个著作，或者说别的科学家科普性的这种著作，让我产生了一种人类的渺小和卑微的感觉。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我觉得哈，对于这个每个人在我们自己在地球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产生一种性格上的一种改变的。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倒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因为你如果去因为你要去就是有一些什么天文馆啊之类，因为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是没办法解释的。你可以说这个是外星人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外太空的人类真的是没有办法触及，包括这个光年，用光年来计算，就是真的是在有生之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以内、几千年以内都无法到达那个恒星、那个太阳系。 所以你现在给小西瓜怎么样进行科学教育？ 你会靠 诉他，就是说这个星星的，就因为他会认识太阳嘛，你会告诉他说，哎，这个太阳的旁边还有很多那些星星，那些星星其实跟这些这个太阳是一样的，只是它离我们很远。 嗯， 它们上面可能有一些生物，我会跟他这样子说。 你还是给他一个希望之火嘛。 我觉得小朋友需要这样子的就刺激，因为你去迪士尼乐园，你去任何一个乐园，看到那些科幻的故事，如果大家都是觉得说这外面不可能有任何生物，你会觉得哇，人生好无聊，好无趣。 小这样小朋友就没有他的天真了哈。 没有，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他，我这个朋友的孩子，他很小的时候，连爸爸妈妈什么姑姑奶奶这种七大姨八大姨叫不全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背英文的这个行星的所有的名字。 嗯，他会唱那个 Big Bang 里面那首歌吗？ 他不会的，我就是 Pluto。你告诉他，问他哪个，他能够告诉你这是 Jupiter， 这是 Pluto。嗯，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好， 他脑子对这个宇宙外太空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嗯， 所以我觉得燕婷刚才说的非常很好，就是说，他一个妈妈会给一个小孩子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去观察去探索。同样， 不要总是看着脚下这块地。 同样，人也是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更空间去探索去想象。 的确。这个说回到现实层面，这个山东的这位 大哥 还在问他叫冤吗？ 大哥哈，但我还是觉得他虽然说是撒了个谎，但这个 罪不至此嘛。 但是罪不至此，你判他五天的行政拘留，这个行政拘留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处罚。 有人说这个相当于抢劫，抢劫也是判五天。是可能轻度的， 你抢劫造成了后果，这是可以坐牢的。 对， 他这个只是有一个罪名叫做扰乱社会秩序。 对， 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冤啊。我觉得这位李大哥，因为呢，就有人就说了，你如果说他假造外星人的这个尸体啊是有问题，扰乱了社会秩序的话，那咱们这个所谓这个窃钩者诛，窃国者诛侯，那些假造文物古迹的，假造了一个这个凤凰古城的，假造了一个什么秦陵地宫的，那这些算是什么呢？你这个假造地上文明的这些人算是什么问题呢？ 这样好吧，不要算他是因为假造外星人了，算他下电网捕兔子好了，这个对人容易造成伤害的。 你还不如以他下电网捕兔子这个 的确是有问题的。 没有没有，警察第一天就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个是不对的，要改正。 所以点 他再而三三而 这个不算 需要叫警察到他家里去看外星。 很多人会联想到这个事情跟周振龙的这个事情，在周振龙拍虎的之后，基本上社会对他一片谴责之声。这里面大家要分清楚，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是在周振龙他拍虎是有当地的林业部门给他撑腰。我印象很深，当时有林业部门的负责人替他背书，说这个老虎 是真 的。 对， 那 因为他这个事件是审了好几次，因为他不服然后再上诉嘛，所以被很多的这个背后撑腰的那个人就慢慢的揪出来了。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利益所在的。 对，所以在这个黄河边的这个外星人事件当中，第一他没有真正也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第二也我们看不到他明显的诈骗的这个行动，你说他沽名钓誉啊，可能有一点，但是你有实际的这个利益吗？没有看到，因此我还是觉得有点冤枉。 但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微博存在，有可能他不会被拘。 但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能感觉到公众情绪，无论是周正荣好还是这位大哥也好， 不要 他都破坏了大众的一种梦想。大众希望那个地方有真的有老虎，大众也希望真的有外星人。一旦这个梦想被揭穿了，证实是谎言的时候，大家感到很愤怒，所以要关你五天。 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个就是你这个剥夺梦想的权利，是 证明呢这个大家还是很希望有外星人存在的 啊。哎，这个解释倒是很有意思啊。你这么一说倒是我看到为什么我这么替这位这个李大哥感到冤屈，是因为我 心里你的梦想被打破了。 对，他有一点破坏了我的梦想。我还是很愿意相信有这个地外文明的存在的哈。 看看斯皮尔伯格的这个外星人的电影那么红火，我相信就是大家愿意相信这个外星人存在的人很多。 不过这个抬头仰望星空啊，这件事情是越来越难了。这个王正他刚在北京打电话来，我就不知道他在北京哪里还能够看得见星星。我现在基本上我在北京的这个印象只有在郊区，就在你到 很远很远， 你得出了 可以， 你只能出了市区才能够看到星星。 除了六环以外吧。 对，包括在香港，其实晚上灯光太强，要么就是污染的问题，这已经很难有地方再能够看到星星了。这个不得不说啊，是对其实咱们的下一代来说一种很大的遗憾。好，这个外星人的话题今天先讨论到 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今天除了地外文明之外还有地上的 文明， 海豚的故事。 海豚的故事是今天在这个网上也有很多人说到的，是在6月16号的下午啊，就是有人在三亚市的这个海域上面发现一条海豚，它搁浅了，然后呢就马上打电话给这个相关的渔业部门求助。那等待这个专业的救援人员到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游客啊还有市民啊就把这一头海豚抱起来抱在身上，然后呢跟它合影。那这个海豚本来已经受伤了嘛，然后呢因为这个脱水过度啊，当救援人员到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所以这头海豚最后失血过度而死亡。这条新闻这个照片暴露出来的时候， 关于海豚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在说实话有点模糊。有的人说它是呛水，有的人说他就是受伤严重，有的好像失血过多，这个 失水过多， 失水过多， 对对对， 失水过多， 又失血过多又失水过多，因为他本来就受伤了嘛， 双失吗？ 双失啊！ 所以呢，有一些渔民就说，哎，正确的方法应该把它就是不停的放在水里，用湿毛巾盖着，然后避免太阳晒，那绝对不能暴离水面，对吧？ 但是我估计在三亚当时游泳的很多人应该是比较兴奋，哎，竟然游着游着有一条海豚出来了。我看到有这个网友放上来的照片啊，那个合影的几位男士确实非常的高兴，感觉好像是这个打猎。这个打来了一头野味这样的情况，就没想到呢这条海豚就因此葬送在了这个大伙的手里， 这个结果是非常悲伤的， 因此很多人也是痛心疾首啊，这个海豚到底是被谁害死的。 大家就来说说看，这个三亚的海豚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是这些游客的责任吗？还是说是这个林业部门渔业部门赶来太慢了呢？还是说现在科普教育的问题呢？大家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好，欢迎打进来，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463，跟我们一起来，或者是这个3D画新闻一键 call in 就可以打进来了。 好，今天聊一聊海豚的话题。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说到的这个海豚，如果会说话它会说些什么啊？这条海豚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人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在6月16号的下午，三亚的这个海滩上面有一条搁浅的海豚，但是呢有人拨打了相关部门的电话来求助，可是救援人员到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在海面上游泳的这个游客和市民呢就纷纷赶来，要拿出手机来跟这头海豚一起来拍照。最后这条海豚的命运是因为它脱离水太久了，并且因为受伤，可能因为很多因素的之下最后死亡。那大家又开始纷纷谴责这些拍照的游客，到底这个三亚海豚之死谁的责任？只是游客的责任吗？别人也有责任吗？或者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觉得该怎么办呢？欢迎大家打电话请来。 这个平时大家见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哈，经常喜欢拍照，但是没想到这一回呢这个拍照成了一件非常有杀伤力的事情啊、杭州的这个肉肉蒋小姐。哎，喂。 Hello, Vincent。 嗨，是我跟燕婷今天在。 好，肉肉你好。 哎， 你好。 你好。 这个话题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海南的渔政处要负一定的责任。 渔政处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海豚的就是救助时间过长，然后中途有游客要拍照嘛，然后最后导致了他死亡。其实那个海豚我知道不光这件事情，之前有很多鲸鱼和海豚搁浅事件在三亚发生，我觉得政府没有引起重视。其实在第一起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如果在当地就设立了一个救助机构，也不会导致这次时间拖延的太长，导致了海豚死亡。我觉得政府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游客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无辜，因为一般民众对于海洋动物的话它的保护和一些认知比较少嘛，那政府在当地沿海的话也应该做一些就是知识的普及，那也不至于说造成这件事件。 嗯， 这个其实作为游客来说，平时说实话看到，特别是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看到海豚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 肯定很兴奋啊。 对啊，我觉得如果我当时看到，虽然可能不一定，如果他受伤不一定，但是如果正常看到，我觉得也会比较新奇吧。如果有机会嘛，当然也愿意跟他拍个照什么的。 有机会的话， 这个行为，也不，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行为可能会加速海豚的死亡，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无辜啦。 好， 好， 谢谢 肉 肉， 肉。 我们第二位接听的是谁？ 是海南，好，海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刘先生在三亚吗？ 哎，你好。 你好，您在海南哪里？ 您在海南哪里？ 我在荷兰，大河的河。 看来是咱们的这个编辑听错了，应该把这个您的河南听成了海南。没有关系，河南一样可以关注海南。是河南信阳的朋友，您怎么看这个海豚的这个死亡事件？ 我觉得这个先生呢没有爱心，你知道吧？ 谁没有爱心？ 这个从海豚照相那个先生呢，不管他是死是活，我们有一线希望，就海豚是我们的好朋友嘛。 就 报警嘛，对不对？找动物啊渔业啊去救助啊，对不对？ 所以您觉得这主要是那几位合影游客的责任？ 哎，对，他们没有爱心。 好， 碰到海滩他不一定死啊，对不对？ 是，好， 谢 谢 刘先生。 好，谢谢这个。但有的时候啊，这个爱心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救海豚，不光有爱心，还得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啊。这个蔡先生，长春的蔡先生，你好。 你好。 哎，蔡先生，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说谁有责任，因为海豚它本身就是一种野生动物嘛。但是这种是在三亚的海滩搁浅了，那如果是平时它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也许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意外，一些死亡，比如说被它的天敌捕杀，或者是碰到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因为它这种东西吧，大家对于海豚的这个认识和了解也是有限的，对不对？有一些突发情况，它也许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 那大家看到，大家看到现在游客抱着他拍照的照片的时候呢，就是游客的这个行为一定会加速他的这个死亡。那你看到这样的照片，你会有同样的感觉吗？ 我看到这样的照片，我不会觉得是加速他的死亡或者是怎样，我只是觉得有一些时候想做一个好人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些游客抱着他的这个时候啊，他也许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得到会加速这只海豚。 是，这个其实要救海豚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些事情。我们之前有看到有人就确实想去救这个海豚，比如说游到内河里面来了，想要把它救回去，但是放回去的时候还是最后还是不免这个海豚有一个死亡的命运。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的有一个好心就可以完全做得成这件事情， 就是一些错误的这些救援方法。 好，非常感谢蔡先生的意见啊。接下来 是 湖南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喂，冯先生可以听到吗？ 你好。 哎，冯先生，您怎么看？ 我看这个，我看就是这个，他们不救这个东西，不救这个，不是这个海豚嘛？ 是。 他这个不救，他们也可能有些东西，他们也不知道去找谁呀、怎么救啊？对着这个打个110呢，或者这个海洋保护的之类啊，这个他们拍照也有他们的这个爱好嘛，他可能不明白这个东西也是违法的，是不是？他也是照相，他也没就是捕杀，又没去吃这个东西，又没捕杀的，他照着相，他也不，他心里想可能也不会违法，是不是？他也感到好奇嘛， 是 这个东西找他也找不上，只是说这个呢，国家这个管这个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啊，这些稀有动物上面就发一点力气就行了，是不是？你这个找他们，要我的看法就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本身就是这样嘛，稀为贵嘛。 物以稀为贵， 啊，物以稀为贵嘛。其实真正说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嘛。现在很多没饭吃、饿得要死的人都还有嘛。有些人逼迫没办法的时候，他也饿，他也捞不到钱，他也没吃的。他自己难道比这些动物还差吗？ 好的。 我觉得很正常。 好， 谢 谢湖南的 冯 先生哈，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最后是杭州的金小姐，金小姐你好。 你好。 哎， 同意刚才那位先生的观点吗？ 同意的。我觉得那个我有看那个照片嘛，然后我发现那个救生员的话就是抬着那个海豚在给那个游客拍照嘛，就首先的话他这边的话就是应该是救护不到嘛，他们应该是阻止游客这种行为，然后是让海豚就是能够就是抬出海面以后就是不能，因为海豚是用肺呼吸的。 着嘛，所以说它是不能就是使杂物或者水进入那个呼吸孔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它的那个呼吸不畅嘛，所以说最后面才会就是显示这边海豚是因为那个救护不当而那个窒息而死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救生员跟市民同样都是有责任的。 嗯，好，非常感谢杭州的金小姐。金小姐认为救生员有责任哈，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看到海滩啊或者游泳池边的救生员，他的主要目的是救人，估计平时没有训练过怎么样救这个搁浅的海豚，不要说是鲸鱼之类的这个庞然大物。 所以刚才之前这个肉肉说的非常的对，就是这些救生员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知识，而且让我想到了一些捕杀鱼翅的人，你想这些鲨鱼在搁浅在岸边，而且他们的这个鱼翅全部被割掉的那个场景是非常的血腥的，而且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在吃鱼翅呢？ 是，这个真的是要有好，这个越来越多的海洋动物开始搁浅三亚的时候呢，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哎，是不是三亚的这个水温环境变好了？哎，以前可能连这个海豚的影子都看不到，现在呢，哎，竟然能够遇到海豚。当然是非常不幸的，在这个事件当中，在搁浅的海滩上， 也有人提出为什么没有那个防沙网呢？ 嗯， 他可能有防沙网的话，他没有那么容易可以 冲上来。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当地的居民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个海洋水的环境能够好到还有能够有这些野生动物在生存啊， 这是应该高兴 啊。因此也是这个提醒了当地的这个水文部门，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水里面，哎，不光是泳客，还有动物的状况。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